在今天第一段串烧当中，首先听到的就是德彪西的夜曲。夜曲分为三首，一首是云，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还会有节庆，还会有女谣。那其实像德彪西这样的在法国的作曲家，很多二十世纪的音乐作品都是源自于著名的法国作曲家和他们的古典音乐。虽然几个世纪前的现代音乐家仍然是敬畏很多他们的作品，再多的赞誉和荣誉都会做这些法国作曲家有重大影响的。那其实呢，我们现在来听一听法国很多作曲家他们不同的音乐，有德彪西，还会有拉威尔，当然还会有圣桑，在今天第一段串烧当中我们都会听到，了解一下法国作曲家他们的风格。 Thank you. 提到法国的作曲家，一定会说到印象派，因为无论是德彪西，无论是拉威尔，他们都是印象派的鼻祖。那此刻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段是来自于拉威尔的。在拉威尔的音乐当中，大家总是觉得色彩极其的丰富，和德彪西一样。是的，而且他们又都是配器的大家，所以听他们的音乐绝对是听管弦乐的享受。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故宫博物院近年来已成为年轻人网红的打卡地，年接待观众数量首次突破1700万人次，创造了新的历史记录。从2009年故宫博物院年度接待观众人次首次突破1000万以来，之后每年参观人数都以百万计持续增长。2012年年度突破1500万，2016年年度突破1600万，到今年首次突破1700万。从今年观众数据上来看，30岁以下观众占40%，30到40岁观众占24%，年轻观众，尤其是80后和90后，已经成为参观故宫博物院的主力军。从观众的地域分布来看，来自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省的观众最多，直辖市中北京观众参与热情最高。数据还显示，观众参观的区域分布上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中轴线之外的区域得到了更多观众的青睐，钟表馆、珍宝馆等常设专馆的参观人数不断增长。最后来关注，明年景山公园将启动未开放区域考古勘察，同时将对观德殿建筑群的3-4进院落开展整修，以推进景山公园的全面开放。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永恒的魅力，串烧时间。今天我们听到的都是来自于法国作曲家他们的音乐。我是汪卓，欢迎你回到第二时段。圣桑，他是法国民族音乐协会的创始人之一，积极从事音乐活动，又以钢琴家、管风琴家、指挥家的身份到各国去演出。他的创作技巧纯熟，作品也是超过170部，几乎涉及到每一个音乐领域。旋律流畅，和声典雅，结构工整，配器华丽，色彩丰富，而且通俗易懂。可能很多朋友最最熟悉他的是他的《动物狂欢节》，尤其是里面由大提琴为主角的《天鹅》。不过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段串烧却是他的管弦乐的作品，包括他的第三交响曲，包括他的《参孙与达利拉》当中的一些选段。那我们现在就来了解圣桑另一面的音乐。 现在听到的就是圣桑他的第三 C 小调交响曲，那这首交响曲的名字就叫做管风琴。其实呢，圣桑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管风琴师。他当年呢，在巴黎各教堂当中以演奏管风琴为生，而且非常非常著名。他在那里一演奏管风琴就演奏了20年，他每周的即兴的演奏更是震慑了巴黎大众。1866年，李斯特更是称赞圣桑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风琴家。在1861年到1865年，他同时呢也任职钢琴教授，把当代的音乐，比如像李斯特、古诺、舒曼、伯辽兹、瓦格纳都纳入学校和这个巴赫、莫扎特这些的课程当中呢，都融合到一起。而在这里面呢，他们也确实做了很多为推广现代音乐的努力。圣桑这样的一个身份，我想很多朋友并不知晓吧，可能很多朋友只知道他的天鹅。 圣桑的管风琴交响曲，那其实也是在现在耳边听到的这个地方，它加入了管风琴而命名。圣桑他的第三交响曲可以说是一种不朽的力量，那其实这回答了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有人会说法国人能写出真正的交响曲吗？因为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似乎已经统治了世界音乐的德奥音乐界提出的问题，但是圣桑以他的第三交响曲回复了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来聆听的就是在整部交响曲当中很多人必听的这样的一个段落。圣桑一生一共写了13部歌剧，参孙与达利拉反响较大，成为他的代表作，也是为数不多的以女中音为主角的歌剧作品。那现在我们来聆听的就是在这部歌剧当中的段落。